八分之外。第一类嘢叫做为何，为何大师啊断咗只手臂，垫臂嚟供养达摩，佢就求咗法啦。佢未垫咗臂，咁样嚟求法，俾佢求多啲个法。佢个色心命具足，咁咪佢又去得法，又见咗个法身如来咧，系咪啊？第二位云云禅师就讲到语言言，呢、这个云云都是文眼禅师啊，佢唔见咗只脚，啊，佢个色心何曾具足嘅？佢咪又得到，又见法身如来，因为文眼禅师咧，佢探学。趁着呢個六道老人，六道老人呢見佢嚟，一下子就犯咗魔。犯咗魔呢，第二次佢又去拍魔。六道老人問是誰，是文安，為咩事情？我今未識自己個本來面目，請示指示。呢、这個六道老人一開魔呢，一見到佢馬上犯咗魔。咁啊，第三次去，佢親近。佢又拍案，呢、这個六道老人問誰？法文安。呢、这個六道老人一開門一見佢，一見馬上關門。佢以前係正啦，佢未關門以前咧，佢攣咗只腳入去。佢一關門咧，正個腳個甲斷咗。今日六道老人就即時就説法，循時道力盡，合佛名佢當下就開咗門。開咗門咩？六座老人呢，冇個我執，冇個我相，唔會話啊，你係我的徒弟，我係你的法師啦。六座老人話：你親近師奉呢，親近師奉老人呢，今日問問禪師就真係親近師奉，做咗師奉老人的弟子。我知道冇得手冇得腳，所以見法身而來。不是一定要具足色身来见法身而来、啊、所以我们做人自己 有志气，不具足色身，具足不具足的。有些人那个色身呢未必能够样样都具足十全十美的，有些眼睛就看得不好，有些耳朵又不得聪明，有些手脚呢都不是顺利的，他亦可以见而来，不愿意贵族色身见而来嘛，所以上上本无中，难言当自强。只要你发奋就得噶啦，你唔好理个贵族唔贵族，色身贵族唔贵族冇乜所谓噶，系嘛？男神女神都一样啦，贵族唔贵族，乃系观音菩萨在嗰个大向山，大向山呢，呢、这个国王。叫做初藏王，大三公之妙善公之就观音菩萨。观音菩萨呢，在呢个大向山出家咧，出家的时候呢，后来呢个初藏王咧就有病，嗰、那个医生话亲人嗰个手眼咧可以医好佢个病。今日妙善公之咧在大向山出咗家啦，就攞只眼攞只手。以后这个初藏王那个病呢，那么初藏王呢见这个女啊写一只手眼来以后的病，就叫这个画家画画家，像个女啊画得呢不要说没眼没手啊，画得足眼足手的嘛，那个画家向错了，他画得前眼前手，这样就画出一只前的眼一前的手出来了。观音菩萨写眼就得前眼，写手就得前手，所以就前眼前手观世菩萨。今日呢，初藏王的坟墓咧，还在暹晒近延安嗰个地方嚟噶，大汉山又在嗰多近嘅，所以咧贵族唔贵族唔有紧，我哋求法身啊，唔系求色身啊，色身唔贵族。我哋個法身咧現前就得啦，所以我二來不應以貴族色身見，二來不應以不貴族色身見。貴族色身可以見二來，不貴族色身亦可以見二來。所以 须菩萨讲，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之，所以我哋做人，唔论我哋嘅色身是做国人外国人，我就不必分别佢。讲明不应以具足色身之，我哋做人唔论是够是矮够矮，我哋就唔好分别佢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之，诶，系咩道理啊？何以故？如来是具足色身。即地具足色身，自明具足色身啊！如来讲啊，具足色身系边个具足色身啊？唔系色身具足色身啊，色身不能具足色身啊，系呢个法身啊，法身无色而具足一切色，法身无身而具足一切身啊！你要明白呢个法身清净。法身之后无色的，无色色自无，无色色自无，所以无色能够具足一切色。无法身呢，无身能够具足一切身啊，所以如来是具足色身，具足色身有空，人的色身有空，天的色身有空，鬼王的色身有空，龙王的色身空，任何的色身都有空，空咗就见法身。法身之后无色，法身之后无身，法身之后无色的，能具足一切色身啊！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所以我哋个具足色身呢，具不具冇乜所谓，只要你个具足色身控咗，具足色身一控咗咧，见呢个法身，法身非具足色身，而能具足一切色，具足一切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人知，所以具足色身啊！你接咗呢个色身啊，你唔见法身咧，你不能具足色身。你唔好接呢个色身咧，见法身的时候，法身无色无身，非具足色身，而法身具足一切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须菩萨，意义云何？如来可以具足智障见法？不若世尊，如来不应以具足智相见，何以故？如来是智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自明智相具足。呢段文呢，就讲上来嗰个福就遍法界啦。无福智福之为真福，无福智福之为幻福。呢、这个福嘅以法身和合，不但能够现一切具足色身，亦能够现。智相，智相都能够现啊，系嘛？须菩萨，依云何？如来可以具足智相见法？如来在人间成法三十二相，一定有嘅。即系人间转轮圣王都有三十二相啦。我哋见佛咧也是三十二相，具足见三十二相，具足三十二相，可唔可以见法身如来呢？法身如来可唔可以具足三十二相嚟见呢？咁，须菩萨答复：不也世尊，如来不应以具足智相见。法身如来不应以具足三十二相嚟见嘅。转轮圣王有三十二相，何曾见法身呢？大色天王有三十二相，何曾见法身呢？夜摩天王有三十二相。道说陀天王都有三十二相，今日何曾见法身呢？所以法身如来不应以具足智相见，不具足智相亦可以见法身如来，所以不应以具足智相见啊！那是历代祖师哪个有三十二相啊？个个都冇三十二相，有就有一两个相，四五个相。如来三十二相只能一两个相嘅，尤其是现在末法的时候，更加不应该现多相，有相都隐藏起嚟，唔现出嚟。现出嚟的时候，人人都话你有三十二相，你可以成佛咧。我哋冇三十二相，我哋唔可以成佛，就变咧疑误众生啦。所以唔应该现多现三十二相咧。所以如来不应以具足智相见，有啲见到如来智相具足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嗰阵时，佢嗰个大智 柯南便者何談攰足三十二相啊？捨離佛亦未談攰足三十二相啊！捨離佛唔係好講啊！今日咧目見嚟何談見足三攰足三十二相啊？就是苦行後何加業禁職嘅身，亦不過攰足如來之磨禁職身啫。還有八毫相光，亦未談攰足；還有空前萬智相，亦未談攰足嘛。所以如來不應以攰足之相見，何以故？如來是智相攰足，即非攰足，自明智相攰足。我哋用波嘢嚟觀照，如來嗰個智相攰足嘅係由邊個地方嚟嘅？智相攰足，即非攰足，攰足空咗啦。嗰陣時見法身，法身啊冇智相啊。無自性可得，法身無性可得，無性之性就是性之無，從呢個無性嚟現一切性啊！所以法身無性，隨緣是緣，具足自性啊！所以自性嚟咗變呢個法身，法身無性，然後具足自性，等於明鏡，明鏡有冇性？冇性。就能現一大相啦，明鏡無相，現一大相；法身無相，又能具足一大智相。當然呢個白智，白智有冇智啊？冇智啊！白智無智就能夠捨一大智，捨金剛經就得，捨法華經就得，捨彌陀經就得，捨大悲咒得。白智無智嘛，就能夠捨一大智嘛。法身無相。就能夠具足現一切相嘛，所以釋迦牟尼佛在曬呢個捨離國九億人，有三億人見佛聞法，有三億人咧見佛不聞法，有三億人不見佛不聞法。當時有位城洞老母，佢共佛一齊出曬。阿那嘛，世尊，城東狼無以你紅時紅日出世，點解你唔到啊？佢咧咁啊！世尊話：我共個妄言，無言不到。妄言試一試咧咁啊！嗰陣間佛咧就到呢個城東，舍利城之東見呢個城東狼無，呢個狼無一見到佛嚟咧。寧側嘅面，哎又見到佛，又寧側嘅面，又見到佛。後面呢個成棟老母咧，用十隻手指啱實嘅面，做乜嘢十隻手指咧都係佛？後面成棟老母就哭起嚟啦，哭起嚟啲就曬尊就話啦，嗱係啊，佢都哭咯，點能到咧？係嘛？所以未必能夠見到智性嘅。見到法身如來，見到智性未必見到法身如來，所以咧唯有智性空見呢個法身，法身無性就能具足智性，所以是名具足智性。孫菩提，以物為如來作是念，我當有所説法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若人言如來有所説法，即為旁佛不能解我所知故。相來法身無眼就具足五眼，法身無心具足三心，法身無福具足一切福，法身無色具一切色，法身無相現一切相。現在法身無法即一切法啊！呢段文講法身，法身無法嘅，佢能夠攝一切法。法身之後有冇法咧？了不可答，一物就不可答，何來有法？法身係清淨噶嘛？就我哋個心之後都係清淨嘅，大悲咒係冇嘅，但能夠念出個大悲咒出嚟，一個字都唔會錯。靈言咒係冇嘅，能夠念出靈言咒出嚟，一個字冇錯。金剛經、彌陀經。心之後是沒有的，心之後是空空如也的，就能夠念出這個彌陀經，念出這個金剛經出來， 一個字亦不會錯的。所以 我們的心呢，有一個空如來藏，又有不空如來藏。不空如來藏能夠念念出一切境界，空如來藏呢一途境都沒有的。所以如來說菩提，以物理如來作是念，我當有所說法，凡夫呢有所得甚，有所說法就作是念，話我當有所說法。凡夫未說法以前，甚至後有個法，然後再說法，甚有所得，法有所說，所以能夠作是念，我當有所說法。但呢佛不是這樣嘛，所以莫作是念，何以佛不是這樣，有所得有所知，然後才說法嘛，所以你莫作是念。佛呢不是用這個所得心來說法，所得心有所說法，然後作是念呢，我有所知，佛不是這樣的，所以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若人而來有所知法，即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知故。假如有個人而來有 所得心有所知法，你咪就谤佛啦。凡夫呢就所得心就有所知，凡夫係咁樣嘅。而來唔係所得心係有所知有知法嘅，而來是無所得心無所知而知，怎可以說而來有所得甚有所知而知呢？如果說而來有所得甚有所知而知，那麼你就會旁佛，像佛呢與凡夫一樣，凡夫個個都是有所得甚有所知，然後知的。那是啊，他未知以前，他甚至後老早預備了 有這個所得甚有所知，然後再知。佛呢不是這樣的，佛知法是無所得心無所知，然後才知法。那是釋迦牟尼佛在《維摩經》講，佛以一任現知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，戒未曬尊同其意，此得神力不共法。佛用一個任性來知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，小乘的人起咗小乘法，大乘的人起咗大乘法，一成的人向到一成法，三成的人向到三成法，人現成是向到人現成的法。你說佛那個心之後是不是有所得有所思？如果有所得有所思就定了，為什麼他向到一成法？你向到什麼法？我向到大成法。你呢？我向到你的聖文言國法。我呢向到人現法，各人所向不同。所以佛呢知法是用這個無所得心無所思而知，所以人人各人所性不同。而來知法是無定的，他不是用這個有所得心而知，所以法呢是無定的。假如你向佛知法，你趁心眾向到而來的光明慈悲的法門，你散念心眾向到而來光明蘇悉的法門，你喊慾心眾向到而來講呢個不淨法門，你呢個熱障心眾向到而來講咧念佛啦，教你念佛啦，念佛嘅法門啦。所以而來所知法都無有定法如來可知嘅，皆由而來嘅。而來心之後，一個法都冇，一個法都冇就能夠識出種種嘅法。譬呢個控谷潛音。控谷有冇音咧？冇。我念阿弥陀佛，佢微音就阿弥陀佛；我念觀音菩薩，佢微音就觀音菩薩；我念釋迦牟尼佛，佢微音就釋迦牟尼佛；我念咩清淨大海眾菩薩，佢呢個微音就清淨大海眾菩薩。佢控谷之後有冇阿弥陀佛？冇啊。不過你念咩，佢就微音就阿弥陀佛。控谷之後有冇觀音菩薩咧？冇啊！你念觀音菩薩，嗰個微音就觀音菩薩。控谷之後一個音性都冇，不過我哋念乜嘢，佢就回音回乜嘢。開始當控谷前音係無法可知， 而施一切法，無任可任，而有一切任。佢唔係有任噶，佢唔係有法噶嘛，係嘛？所以無法而施一切法，空曲無任而有一切任。佛嗰個心清淨，一法都冇，無法而施一切法。咁樣啊，又好似嗰個紅眾一樣，紅眾有冇正任咧？你問你個紅眾，你有冇正任啊？冇啊！你靠就有咯，你大靠就大正，小靠小正，長靠長正，癲靠癲正，有靠有正，無靠就無正。呢、這個紅眾之後咧，佢冇正任噶，佢能夠現一切正任。而來嗰個清淨心應付如是，一法也無，佢能夠隨緣知一切法，唔同凡夫。心之後有法而知法，而來嗰個心咩係清淨。無法而知一切法，所以佢施出嚟，各人所聽唔同，所以咧不能解我所知意。須菩提，知法者無法可施自明知法，而來嗰個心係清淨嘅，清淨心之後一法都無，一法無咧能夠應機啊，施出一切法，即係無法可施。而施一切法，是明之法，都無法而施一切法，唔係有法而施一切法。得而明鏡，無鏡現一切鏡，唔係明鏡之後有鏡現一切鏡。明鏡都無鏡現一切鏡咯，所以如來嘅心中咧清淨，無法而施一切法，所以無法可施，是明之法。即日旁句是。唔多道啦，趁就馬祖唔多道，唔多道佢到處咧都遊，到處去遊岸。有一日咧就到一個佛堂，向呢位法師講咁恭敬，講到無我相、無人相，佢就問呢位法師：個法師啊，許族人問一句話咁啊，我好啊，你問啊。你講咁講有無我相無人相，邊個講邊個聽啊？啊，你個法師答唔出嚟，係咪？無我邊個講我？啊，無人係邊個聽啊？啊，答唔出嚟，啊，我答唔出啦。居士你邊個講咧？呢個居士先修戒，無我無人，作我就有所親。天君要力助，不此直求真。金刚波野性，外结一千尘。从文并信受，总结假名言，假名尘。弥勒菩萨，副大智就讲咗个修戒。啊，再读读，无我复无人，作我有所尘。天君要力助，即係你唔好講正啊！不恥直求真，不恥咧受持一記悔戒，有五個真理直求真。金剛波耶性，金剛係一個波耶嘅性，外截一千層，一條喉翻都放唔落，外截一千層。從文並信受，總之假名存。從呢個二次我聞，乃至宣道宣道奉行，得個假名塵呢。所以旁居士咧就對嗰個法師嚟貢獻啦。後來呢個法師咧就果然間咧少光法少光少光淨多用功，就俾佢唔作道嘅。所以無法可施，是明之法。法身咧就無法，無法能知一切法。當然呢個水啊冇熱，能現一切熱影嘅空中冇化，能現一切化，空化空啲啊冇化，能現一切化嘅。所以法身清淨，無法可得，能知一切法。如果我哋見法身的時候咧，一切法都能夠知。法身又無法，無法就能知大法。 唔係有法呢先受法，有法先能夠變得有定實咗啦，就不能先受法。無法就無定實，能先受法。好似控谷前任，你念大悲咒佢係大悲咒，你念嘅彌陀經佢係彌陀經，你念靈音咒啊，嗰個彌音就靈音咒，所以無法可知是名是法。依時未命雖菩提，發佛言：大尊，可有眾生以未來世聞知是法，甚信甚否？以是未命雖菩提呢，呢一段文括我羅十翻譯之前冇嘅，艾潮翻譯你有嘅，咩時候你加入佢呢？唐朝長慶年間有位法師咧，叫做靈丘，佢仲咁好經，仲得好好嘅。佢有一日咧就跑到呢個幽冥地府見阎罗王，阎罗王就称佢中正，众人之后个法师：你呢个金刚经啊，32份，少咗一份。但呢一份呢，秦朝翻译就冇，艾朝翻译就有。咁啊，呢一份就边个地方呢？就呢个安庇山。安庇山呢，钟灵寺。石石之後黑落去，你嚟見下啦。假如你見到你補翻落去咧，你功德就無量啦。咁呢個靈丘法師該人間離開呢個幽冥間，到我哋人間嚟，跑到岸飛呢個鐘靈寺。鐘靈寺咧，呢個石壁之後黑，艾潮翻譯金剛經，的確就有嗰一份。咁即使自己不能夠作主，對國王講，唐朝嘅國王都係信佛嘅，對國王講，國王好啊，借佢入藏咧，帶呢個金剛經咧入藏，由國王答應又入藏，唔係隨便可以入藏嘅，咁答應咗啦，借嗰一段文就加咗落去，所以下啲嘅翻譯呢個文筆都唔同，以是威名雖菩提。上來講的個個都算菩提，佢加到未命呢個字，未命咧就發生未命啦，色身就壽命，發生就有未命，未命就長啦，發生咧色身就壽命，壽命就短啦，壽命就極其靚啦，70歲、80歲、90歲啦，未命咧就長啦，未命啊無生，一生不滅，未命雖菩提，今日就百佛言。大尊，可有眾生以未來世，可即係可唔可以有個眾生咧？以而來滅道之後，未來末法已曬，得聞是法，正如所講，法身無法，能知一切法；法身無相，能現一切相；法身無色，能具足現一切色；法身至福。就變法界，法身無眼，出生五眼；法身無心，出生三世。三世嗰個心，出過去心不可得有佛心，現在心不可得有佛心，未來心不可得有佛心。咁你會唔會相信呢個法呢？相信心法，佛言：雖菩提，地非眾生，地不眾生。佛就話。雖菩提，佢一定正身，佢都具足呢個法嘛？點解唔正身呢？法身係無色，係能夠具足一切色嘛？法身無相，具足一切相；法身無法，能遮大法。佢係眾生，眾生呢？眾生啊，眾生唔係三眾生啊，非眾生而三眾生啊，無生而三啦、啊。無生而生，生咧係眾生；法生就無生，法生無生咧隨緣而有一切眾生。佢咪具足呢個法咯？點解唔真真咧？失相無曬，非即滅滅法嘅眾生，非眾生，我哋個個都非眾生。 非中丹呢不是中丹，不是中丹呢又非不中丹啊，非中丹的无生呢，无生而有一切中丹，无生而生就有中丹，非中丹，非不中丹，不是无中丹，无生而生就有一切中丹。何以故？须菩萨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何以故？须菩萨，众生是无生而有众生，不是众生是生众生，无生而生众生，众生从无生而生，从无生而生生一切众生，无生而生全呢个恶业，有地狱饿鬼畜生嗰个众生，无生而生全呢个善言，有天佛天人阿修罗的众生啦，无生而生除呢、这个嗰个言，除清净嘅言，有声闻言觉智佛菩萨嗰个众生，智佛即为大道心众生，智佛就即为无上众生，菩萨即为大道心众生，声闻言觉即为意情嘅众生，所以无生而生除正言就有四法界的众生，无生而生除这个染言就有六凡法界的众生，众生是无生而生，不是有生而生，有生而生头上安头，上安头头不可以再生个头嘛，头是无头，无生而生有个头嘛，头就无生而生，眼就无眼而眼嘛，收又无收而收啊，足又无足而足，一切都从无而有啊，唔可以从有而有啊。如果从有而有啊，头上生头咧，我都唔记得，都唔知就记得个头。嗱，头又生一个头，又生个头，咁咪整到天上嚟咯。头咧是无头而头，生是无生而生，所以如来说。非众生是名众生啊，法身是无生，无生而生故有众生啊，生而无生就见法身啊，哪呀大海水有冇鱼啊，错咗冇鱼，而家生都几多鱼啊，呢个咪无生而生，山上有冇矮啊，山上本来冇矮啊，见到山后有几多矮啊，大地本来冇众生嘅，而家大地就生出好多众生啊！大地嘅众生点样来嘅？从光阴天而来。呢、这个世界成就的时候，光阴天啲人咧就有光明，即会飞嘅，抛到呢个世界嚟，用只手指从地下一捻，捻到嗰个地皮，地皮咧。好似咧咁，好似咧，好似嗰啲甘露咁好食嘅，好似柴胡咁好食嘅，咁咪黏咗個地皮，食咗地皮之後咧，以地有緣，不能離開地啦，佢就唔能夠飛到呢個降陰天嚟，就住在呢個世界嚟啦。啊，地皮食完之後食地膚。地庫啊，就冇地皮咁好嘅，啊！食地庫，食得地庫更不能離開呢個世界，嗰個身體就重咗，又冇光明，又不能飛奔光陰天啦。得咩？食呢個地庫食完就食甘奶，哦，呢個地唔出地庫啦，出甘奶。咁咪嗰啲眾生咧就食個甘奶，有啲食得多。做咗女人，有啲食得少，佢做咗男人啦。系咪有男女个相？有男女个相啊？系咪就有男女个事情？俾人吸咯，咁难睇嘅，咁样咧困难睇啊！譬如我哋做间屋咧，咁咪叫做间屋，做呢个屋嘅男女就红贵啊。男女红贵嗰面咧，不能拣买嘅，系咪有啲人话？點可以日日嚟採甘米啊？第一日採埋幾日啦？哦，一日採埋幾物咧？嗰啲甘米就唔生啦，就有自己嚟耕田，耕田啊， 用起喊心啊，所以我哋唔好起喊心，起喊心嗰个天就唔生得奸歪，奸歪唔生咧，佢正啲谷中咧就自己奸田，奸田啲时候咧，有啲人大食懒就唔奸，佢唔奸都唔有奸，佢得嚟偷，人家奸田佢得嚟偷人家嘅，偷啲人家嘅呢个奸田嘅人咧就唔忿气，咁名咧就。咁樣就請一個人嚟捉紙，哎，嗰啲田係我嘅，別啲人唔可以靠我啲田。你做個田紙，做個田紙支持正義啊！我納啲糧俾你，呢個就田紙，田紙就變咗現在嘅國王咁樣嚟。所以人呢係無生而生，就生出咁多人啊！可以有啲義無生而生，就生出咁多義啊！生了都蚂蚁啊，无生而生，生出咁多蚂蚁啊！我哋唔怕冇众生道，道众生就证菩提。若果不道众生，不能证菩提。我哋唔有咁嚟冇众生道嘅，众生咧绝对唔会减少嘅。好似嗰个虚空一样，光明遍满虚空，虚空就唔会增加。光明灭，黑暗遍满虚空。虚空亦唔会减少噶，虚空都无增加，众生亦唔会有增加噶。众生方面咧，一切佛成佛，众生咧亦唔会减噶。一切佛唔成佛咧，众生亦唔会增加噶。众生啊不增不减噶，所以我哋要明白呢个众生咧唔会有减少噶。我哋肯定个个人都会成佛，唔会话度众生啊。你到咗眾生減少咗啦，到咗最後咧冇眾生咧，哦咁樣就冇人成佛，冇眾生啊冇眾生，我度咪唔成佛咯。到咗最後嗰個唔著數啦，我冇眾生度咪唔成佛。所以不知眾生啊，無生而生，生之不盡啊，你唔需要憂慮。眾生唔係從有生而生。他是從無生而生，生之不盡啊！嗱，我哋念阿彌陀佛，唔係從有念而念啊，從無念而念啊，念之不盡啊！眾生呢個副詞是無生而生，故有一切眾生。隨染緣都有六凡眾生，隨正緣都有四聖眾生啊！十八界啊，都屬於眾生，無生而生。無生而生，故有一切眾生，則是名眾生。若果你知道眾生無生呢，你就能夠生一切眾生。若果你知道眾生有生呢，你就不明眾生。眾生唔係有生而生，你話眾生有生而生，你就不明眾生。如果你知道眾生無生而生呢，是名眾生。是名咩眾生？是名無相嘅眾生。你識得無生而生呢，你是名無相嘅眾生。無相嘅眾生就佛，眾生無相呢就名為佛。所以眾生也是佛也是眾生。眾生修到極點啦，叫為無相眾生，就名叫為佛啦。咁樣咧，無生而生嘅眾生啦，生而無生咧，那咪就佛啦。所以成佛好容易嘅，生識得生而無生，你就佛啦。不識生而無生咧，無生而生，你就眾生。生而無生，你就佛。現在講生而無生就佛，下邊嗰段文講嘅無生而生就眾生。所以如來悉彼眾生都無生，悉得無生而生，是名眾生啊！諸菩提答佛言：大師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彌無所得耶？佛言：如是如是。諸菩提聽得，大師講：眾生呢，無生而生了眾生。生而無生咧，就覺悟佢嚟救佛啦。眾生成佛，無生而無生咧，救佛。所以眾生咧，無生而生，埋到無生而生咧， 不晓得无生而生的众生，识得生而无生呢，就名之为佛。咁啊，佛咪好容易咧？须菩提发发言，大仙佛得阿耨菩提耶？佛得阿耨菩提耶，未无所得耶？系无得而得耶？佛咧生而无生就佛啦。咁樣生而無生的佛就變咧無所得而成佛啦，佛咧無所得而成佛。舉個譬如大家聽啊，頭是無得而得，眼亦無得而得，手亦無得而得，好似眾生的所得心，所得心盡咧就佛啦，所得心盡啦佛。哪里我有得而得呢？也是无得而得。又举个譬如大家听啊，冰溶咗就水啦，冰溶咗就水，冰啊你有冇得水啊？我冇得水啊，冰溶就是水，哪里有得而得呢？冰溶是水，冰变为水是无得而得嘛。冰溶是水，波形波浪形就水啊，波浪形嘅水，波浪有冇得水咧？也是无得而得。所以众生嗰个心，所得心就众生，所得心尽咧就佛啦，所得心尽就佛，哪里啊有得而得咧？呢个就无得而得。所以楞严经讲，圆满菩提非无所得，系咪？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得呢個菩提是無得而得嘅，所以須菩提發佛言大經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也。不言如是如是，須菩提，我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至無有小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言如是如是，你講得唔錯，如來得菩提啊，係無得而得。得而头就无得而得头，眼就 无得而得眼，手就无得而得手，系咪？冰溶似水，亦无得而得个水；波形似水，亦无得而得得个水。众生嗰个所得心尽，就是菩提，系无得而得。三灭心尽，不三灭心现前，也是无得而得。所以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小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不但佛咧得菩提，系咪啊？无得而得，就是历代祖师嘅悟道何曾有得而得啊？六祖菩萨悟道，本来无一物，又有得而得啊？是無得而得嘛。懷印禅師悟道，知自一物的不眾，乜嘢是無得而得？咁樣呢，二祖得菩提，覓甚了不可得，就悟道啦。覓甚了不可得呢，也是無得而得嘅。呢個無業善知得菩提，佢點樣講咧？淡水到河口賣，淡水拋到河邊咧又賣，呢個咪又無得而得。手散善知得菩提，人家問佢點樣得？惡價身夫奇牛，惡價軒身夫得身的苦。奇嗰只牛，阿家就家婆牵牛，家婆咪有辛苦，辛苦咪有家婆，辛苦不久啊做家婆啊，家婆咧曾经啊做辛苦啊，所以得菩提者，辛苦奇牛，阿家牵，咁啊呢个亦无得而得，所以呢个文之中咧。众生 无生而生就众生，生而无生就菩提，不得菩提生而无生啫。那呢有得而得，呢、这个叫无得而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呢一段文呢，得菩提叫无得而得，众生就无生而生，说法就无思而思，智相就无相而现一切相，色界无色而具足一切色，一切都系福界无福而福，而福就变法界。呢个就系悟出道就境界啦。我哋今日讲到此处为止，听下文章，补充明白。